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想同学们特别讨厌噪音吧，因为它影响我们的学习和休息。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找到噪音的出处。但现在好了，科学家研发了噪音地图，它可以对噪音进行测评，并呢加以治理。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噪音地图上每一个街道和主要的街区都有一种颜色来标识，那么呢它总共有12个颜色，代表呢12种噪音的水平。比如说紫色呢表示某些区域的噪音在30到35分贝之间，红色表示60到65，蓝色表示呢75到80等等。 On the noise map， 这个翻译非常的容易哈， noise 后面加一个 map， 噪音地图。 Each street block and major road is given a color， 每一个主要的街区和呢道路都给一个颜色哈，是一个简单的被动语态。 Each street block B-L-O-C-K 表示说一个街区，这个街区呢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居民区哈，那么一个概念叫 block。 以及呢主要的道路 Major road is given a color， There are a total of 12 colors， 12个颜色， which represent 12 noise levels， 不同的12个颜色呢 representR-E-P-R-E-S-E-N-T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代表哈，12个颜色代表12个不同的噪音的一个级别 noise level。 For example， 比如说 A purple color means noise in certain area is between 30 and 35 decibels， 紫色呢表示它的数值呢在30和35之间。后面呢有一个噪音的一个单位叫做分贝啊，英文呢叫做 decibel， 拼写呢是 decibel， decibel 这个词呢是在学物理的时候呢大家要会的一个概念哈。 Red color indicate 60 to 65 decibels， 60到65， and blue color 蓝色 is between 75 and 80 decibels。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在一个城市里面哪些区域的颜色哈会有不同的变化。在繁忙的高架桥的两侧，道路通常呢是红色和蓝色的，而社区哈，我们的居民区和公园通常呢是比较安静，呈现出呢是绿色或紫色的这个颜色。 Roads along busy elevated ways are often of red or blue color， 讲到了一个高架桥叫 elevated ways， elevate 啊，表示说呢高架桥或者是指那种立交桥，用的是 elevated， E-L-E-V-A-T-E-D elevated ways。 如果是我们北京的环路的话，你就可以叫什么 ring road， ring 这个是 R-I-N-G ring road， 一般呢都是红色和蓝色的。 Well neighborhoods and the parks are usually quieter啊，经常呢会安静一些，因此呢它的颜色呢会是绿色和紫色的， showing a color of green or purple。 那么该项目大约呢6年前启动的，在正式向公众发布之前，该地图仍然在测试和改进当中。 The project was kicked off about 6 years ago。哎，今天我们学一个词组表示开始哈，我们讲过这个开始呢一般是这个 start 或 begin，那么今天我们用的是 kick off 啊，这个 kick K-I-C-K T 的意思， kick off 表示呢一个事情的开始，它跟这个踢球有关系哈，我们说开球了哈。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项目一个工程开始了。 同时啊，它也是一个被动语态， The project was kicked off。 所以呢，很多媒体啊在报道一项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它一般呢都不会用这个 begin 这个词，而更喜欢用这个 kick off 啊，来表示特别的形象，特别的恰当。 And the map is still being tested， 噪音地图呢仍然在测试和改进当中啊， being tested and improved。哎，两个动词，一个是 test 测试，一个呢是 improve 改进。 Before being officially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在向公众哈发布之前哈，仍然啊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来确保它的准确性。因此啊，我们地图的种类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会有呢像指路的这个地图，同时呢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地图，还有一些地区呢会给大家发布一些卫生间的一个地图哈。所以现在地图的种类啊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些噪音的采集是通过一些设备来采集的，但是呢对于没有探测设备的道路呢，科学家收集了交通部门的一些交通数据，包括汽车的数量和汽车的速度，来确定噪音的一个数值。 For roads that are not equipped with detectors， equipped with 啊，这个词组表示装备安有哈， equipped with detectors， scientists collect traffic data， 收集一些交通的数据哈， traffic data from transport departmentIncluding the number of cars and the car speed。 一呢是收集交通的一个数据哈， traffic data， 包括车的这个数量， number of cars and the car speed， 车的速度。另外呢，科学家在铁路沿线使用类似的方法来测定这个噪音，比如说他们收集火车的时刻表和火车的速度等信息，并计算出一天内不同的这个噪音值。 Scientists use similar methods for road along railways， 相似的同样的 similar S-I-M-I-L-A-R similar methods for roads along railways， they collect information， 同样用的是这个收集 information like timetable 时刻表时间表，我们学过哈， time时间加 timetable and train speed 火车的这个速度， and calculate the noise in different time of day， 同时呢计算出不同的一个噪音值出来。那么另外啊，地图啊每20分钟更新一下数据，通过不同时间点上的地图得到的数据啊，科学家可以知道呢在某些区域噪音水平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它呢定出了一个间隔期，是每20分钟更新一次数据， The map updates data every 20 minutes。 这 update 啊，我们讲过了是更新啊，一个设备哈，一个数据进行更新。好，那么后面呢跟的是 every 20 minutes， 表示每隔的一个概念哈，这个语法现象啊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每什么什么，比如说 every four years， 比如奥运会每四年哈举办一次，那么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用 every four years。 比如说我们每隔两天哈跑步啊游泳 every two days 等等哈，因此表示每什么什么的时候呢想起来这个词 every 后面加这个时间。If maps taken at different times are displayed together， 如果说不同时间点上的这个数据呢进行展示的话， are displayed， D-I-S-P-L-A-Y 这个词表示展示哈，表示展示的话我们有 display， 有 show， 有 indicate 啊，这些词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些同义词进行呢不停的替换，来体现出你词汇量的一个丰富性， display, indicate 等等哈。 Scientists know how noise level change with time in certain area， 科学家就知道呢在一个固定区域呢它的这个噪音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便呢政府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个噪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噪音地图它的作用在哪儿。那么噪音地图将被用于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等方面。 Noise map will be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rpose as well as city planning， 两个目的，一个呢是环境的保护， environmental 这次我们讲过环境的 protection 保护哈，两个词合到一起后面再加上一个 purpose 表示一个目的哈，环境保护的一个目的，这个词组哈，环保的目的，我们可以说修建一个公园哈，比如说把一些旧的厂房给它拆掉，然后呢修建一些新的公园，它的目的也是说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rpose 啊等等，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As well as 和的意思 ，city planning 城市的一个规划。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噪音地图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隐藏的噪音源。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大家知道这个地图呢不是说跟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遥远，它对我们的生活的确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比如说在一个特别的例子当中，一条繁忙的道路旁的建筑物的屋顶显示了蓝色的颜色，蓝色呢表示说这个噪音值呢还是不高的，但它的噪音水平呢通常比附近的主要的道路还要高。好，那么看一下这段的英文翻译哈。 The noise map can also help find hidden noise sources， 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隐藏的那些噪音源。隐藏用这个 hidden H-I-D-D-E-N， 我们讲过这个 hide H-I-D-E 呢表示藏在什么地方啊，变成了过去分词的话呢是把这个 D 呢双写加 E-N， hidden noise sources。那么看一个案例哈， in one particular case， 这个词组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如果说 in 什么什么 case 中间加一个 in my case， in your case， in one case， 表示说在某种情况下，等同于 in one situation， in 什么什么 situation， 表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但如果说中间什么都不加 in case，它表示的意思呢跟刚才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它的意思表示说万一怎么怎么的，比如说 You better take umbrella just in case， 就是说你带把伞哈，以防万一啊 just in case。 那么如果说中间加东西的话， In your case I think it's not right， 就你的这个情况来说呢，我觉得呢这是不合适的，中间加不加东西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The roof of a building which is next to a busy road show blue color on the map，那么显示说一个屋顶呢它的颜色呢是蓝色的。 However， 但是哈，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Its color really change and the noise level is often higher than the major road nearby， 但是呢比那些主路的这些噪音呢还要高。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噪音来自哪里，那么就需要这个地图进行了合理的一个勘探哈，那么发现这个噪音源。那么研究结果显示啊，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一个热泵不停地制造这个噪音。随后呢，政府命令该大楼的物业管理公司对水泵进行有效的管理，以避免打扰附近的居民。 Finding shows that finding 啊，表示说通过科研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某一个东西，用这个 find 后面加 ing。同时一点，我们在讲发现特别是科学发现证明某一点的时候呢，往往用这个 findings 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啊。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was a heat pump 啊，这个 pump P-U-M-P 表示一个泵啊， heat pump 一个热泵 on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啊，在这个楼的顶端 roof R-O-O-F 啊，我们也讲过表示这个屋顶啊，它这个屋顶呢和这个 ceiling S-E-I-L-I-N-G 啊一定要区分开。 roof 是指呢上面的那层东西叫做屋顶，而这个 ceiling 呢是指我们的顶棚。 on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which kept making noise 啊，不停地产生这个噪音。 the government then ordered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因此啊政府下令啊让这个物业管理公司to take measures 采取一定的行动 against the pump 对这个泵 so as to not to disturb nearby residents 不会打扰干扰附近的这个居民啊，这个是 disturb D-I-S-T-U-R-B。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On noise map each street blocks and major road is given a color。There are a total of 12 colors which represent 12 noise levels. For example, a purple color means noise in a certain area is between 30 and 35 decibels. Red color indicates 60 and 65 decibels, and blue color is between 75 and 80 decibels, etc. Roads along busy elevated ways often of red or blue color.While neighborhood and parks are usually quieter, showing a color of green or purple. The project was kicked off about 6 years ago, and the map is still being tested, improved before being officially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For roads not equipped with detectors, We scientists collect traffic data from transport department,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cars and the car speed. Scientists use similar methods for road along railways. They collect information like timetables and train speed and calculate the noise in different times of day. The map updates data every 20 minutes. If map taken at different times are displayed together, scientists know how noise level change with time in certain areas.Noise map is being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rpose as well as city planning. The noise map can also help find hidden noise sources. In one particular case, the roof of building which is next to a busy road showed a blue color on the map. However, its color rarely changed, and the noise level is often higher than the major road nearby.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was a heat pump on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which it kept making noise. The government then ordered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of the building to take measure against the pump so as not to disturb nearby resident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Little Witch Goes to School 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nother story all about the Little Witch. Ooh,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 Little Witch is going to do today? If you're ready the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Little Witch Goes to School. Little Witch was bored. There was nobody to play with, except her cat, Bow Wow, and her bat, Scrubby. And they were bored too. Little Witch went into the kitchen. There was Mother Witch.Making spaghetti and mouse balls. Ooh, I think that sounds disgusting. Would you like to eat spaghetti and mouse balls? There is nobody to play with, Little Witch told Mother Witch. Everybody is starting school today, except me. I'm bored.I miss my friends. Good, said Mother Witch. I like it when you complain. Go find Aunt Nancy and Aunt Grouchy. Maybe they can teach you to be mean. I'm not very good at being mean, said Little Witch. Well, try harder, screamed Mother Witch. Aunt Nasty was on the roof with Aunt Grouchy. They were throwing smelly old eggs at the mailman. You always bring junk, screamed Aunt Nasty. Little Witch felt sorry for him. She said a magic spell. Soapy, dopey, eggy free.You're as clean can be. Wow, zap, the mailman was clean. Party pooper, screeched Aunt Grouchy. Go away, Little Witch. Little Witch went back inside. Aunt Grouchy told me to go away. What can I do now, Mother Witch?Go find Cousin Dippy, said Mother Witch. She is always doing something stupid. Maybe you can help. Cousin Dippy was in the yard. The leaves are falling off the tree, so I'm taping them back on. Cousin Dippy doesn't understand about fool, Little Witch whispered to Bow Wow. The leaves are supposed to fall off.Yes, in fall or autumn time, the leaves to fall off the tree, right? Little witch went into the kitchen again. Can I please go to school? She begged. No, and never say please, yelled Mother Witch. What if I promise to be good? Asked Little Witch. You already are too good, screamed Mother Witch. Okay, said Little Witch quietly. What if I promise to be bad? Mother Witch looked up. Her witchy eyes twinkled. Deal, said Mother Witch. The next morning, Little Witch got ready for school. Aunt Grouchy and Aunt Nasty gave her a wormy apple for the teacher. Cousin Dippy gave her a box of crayons. Mother Witch gave her a lunchbox full of candy. This will help your teeth rot, she said. Remember to be bad. Don't make any new friends. And don't learn anything. I'll try, Mother Witch, said Little Witch. See you later, everybody. When Little Witch got to school, she saw her friends, Millie, Sam, and Marcus. Here I am, said Little Witch. The teacher's name was Miss Brooks. She was shocked to see Little Witch in her classroom, but she was very polite. We have a new student today, she told the class. Can you tell her your name? One by one, everyone said their name. 今天的节目最后，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Us with your flashlight, and we will come to you.